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励志。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无语不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 出发，这里是无语来了，各位好，我是圆圆。 好，大家好，我是张婷。 转过几个弯可能会遇到我们的调频哦。 哎，其实不用转弯，一路直行也可以听一下我们的调频 FM 九八六。 没错没错啊，今天呢是一个阳光很耀眼、很明媚的好天气。 嗯， 哎呀，这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 一周最开心的就在周五了， 星期五。而且呢，我觉得提神醒脑啊，适合要背诵一篇课文了。 哇，那真的是提神醒脑了， 是不是转得有点硬啊？ 哎，其实我最近在那个也是看那个中华诗词大会，看这些古诗热， 哎， 你知道吗？ 嗯， 然后我就在感觉自己好像回忆起当年那个默写并背诵全文的日子。 是啊是啊，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和这个相关，我们想和朋友们一起来回忆一下校园时代里边我们背诵过的、记住的啊最深刻的课文。 嗯，就咱们来说说课文吧。比如说我脑海中蹦出来的像那个什么蜀道难啊， 嗯， 梦游天姥吟留别啊，这种类型的长篇的诗文， 首先可能想到的就是诗词，因为那时候都是老师， 哎， 就是考试必考嘛，所以老师呢会这个督促你去背诵的。 还有呢，就是一些真的是美文 啊。对，哎，昨天咱们不是听到一个朱自清的春吗？ 没错，几乎我们要跟着去背下去了。 对，因为当时觉得什么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 哎呀， 就是那种记忆又回来了。 没错，而且这种美妙的感觉呢，确实让我们感觉生活又回到了诗画一样的境界。 嗯 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JTP986， 欢迎您随时来说一说自己学生时代最喜欢的语文课文是哪一篇。首先我们来说资讯，先来一个警惕的这样的一个提醒我们的要注意健康的这样一个资讯，那就是无声的杀手高血脂。根据有统计，那么我国呢血脂异常的患者已经超过了2亿，而且呢由于有高血脂，所以诱发心脑血管疾病啊，正在以每年超过300万人这样的速度去夺去人们的生命。两会期间呢，有政协委员就建议了，说有条件的城市要给大于45岁的居民免费的筛查血脂。那么血脂呢是无声的杀手，一旦有了症状，那就已经是有点晚了。所以呢，控制才是最好的这个健康方式。 嗯，没错。首先了解一下什么叫血脂。 嗯， 血脂呢是血液当中的脂肪类物质的统称，主要是由胆固醇和甘油三酯去组成。而胆固醇呢又有这个低密度的这种蛋白胆固醇的，就是我们说的坏的胆固醇。 嗯， 而高密度的脂蛋白胆固醇呢就是好的胆固醇。 是 高血脂就是指这个高胆固醇的血症，还有高甘油三酯这种血症和混合性的高油三酯血症这三种状态。 嗯，也许呢这些就是区分呢我们不是很了解，但是呢我们要知道高血脂的危害那是非常大的。首先呢，这个血脂过多容易造成您血液粘稠，在血管壁上沉积，逐渐就形成了小斑块，这个就是人们常说的动脉粥样硬化。那不要小看这些斑块，它们呢增多增大就会逐渐的堵塞血管，使血流变慢，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中断血流。而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在全身的各脏器当中，就会带来不同的病症。那么血脂中的胆固醇指标异常是导致冠心病、心肌梗死，还有心脏性猝死啊、心源性猝死以及这个缺血性脑卒中这些重要的危险因素。 嗯，其实我想说最近2年大家好像觉得三高特别正常。 嗯、 啊，谁没个三高啊，好像就觉得哎洒洒水了小意思， 甚至可能还证明我确实这个生活条件是生活质量比较高 啊，吃得好喝得好啊。 没错没错， 但其实来讲这个高血脂确实是危害着我们身体健康。包括昨天我们聊天也说到一个问题，现在的小胖子越来越多了。 是啊， 就很多人对自己的身体不太注意。 嗯、 所以给大家提个醒。 对，真的从孩子我们就要开始注意他的饮食健康了。 嗯，再来说说一些误区吧。很多人去体检之后就发现说这个什么血液粘稠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浑浊啊是什么意思。其实它是不等同于这个高血脂的哈。血液粘稠呢是指血液当中有形成分多了，而血流阻力增加导致血流流速变慢。但高血脂呢是血中的胆固醇甘油三酯过高，或者是好的胆固醇过低造成的。 哎、这 不是同一个概念。 是，但是也要引起注意了。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呢很多人会大意，比如说检查完之后，检查完血液发现，哎，化验单显示一切正常 啊，那没问题吧？ 啊，那就可以放心了，该吃还吃，该喝还喝。但实际呢，这个化验单正常并不等于是没有危险。 哎、 不同人的血脂的正常值是不一样的。那么针对健康人群而言，坏的胆固醇的理想水平应该是低于这叫这个3.12每升毫摩尔。那么患有这个冠心病和糖尿病，还有高血压或者是肥胖以及吸烟的人群呢，应该将这一个参考值相应的下调。 哎， 就不要以标准参考值为准了，您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然后适当的要是不是更严格一点。 对，我们的配乐也现在到了一个健康生活的时间。但其实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体重合格呢不等于血脂不高。 嗯， 很多人都认为这高血脂是胖人的专利，我又不胖，体重又正常，跟我没关系。但其实这高血脂呢，一方面还是属于这是和这个继发性的糖尿病、高血压其他疾病有关系，另一方面还和环境和遗传有关系。瘦人呢可能是受遗传或者环境和其他疾病的影响，并不能对这个高血脂这种疾病完全免疫。 嗯， 所以一定不要放松警惕， 不要掉以轻心呐。再来看一下血脂高的5大征兆，看看呢对应一下。首先就是出现这个头晕犯困的情况， 那么时常感到头晕、头痛、胸闷、气短、睡眠不好、容易忘事儿、手脚容易发麻，而且感觉沉重。清晨呢，头脑不清醒，早餐之后可能会改善，但是午后呢，极易犯困呐，到了晚上却很清醒，这也是症状之一。那么继续来说，这个眼球周边呢有灰白环，黑眼球边缘呢被一圈灰白色的大概宽约1到2毫米的圆环或者是弧形的半圆环所包围，时间久了颜色会不断的加深，而且会越来越明显啊。平时呢多照照镜子，其实呢对我们的健康也有帮助。还有就是手部有黄色的结节，在您的手背、指关节、肘关节还有臀部、膝关节以及啊这个多个部位吧，会出现黄色的、橘黄色或者是棕红色的结节。那斑块或者是疹子，有时候是手掌出现黄色或者橘黄色的条纹。要不怎么说平时得多注意观察自己呢？了解自己才能及时的发现一些问题。 对，其实这也是一些征兆，可以提醒我们要注意健康。 嗯， 再有就是出现脸上这种脸黄油，眼睑周围出现这些淡黄色的小皮疹，开始的时候是米粒大小，略高于皮肤，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布满整个眼睑。那除了眼皮之外呢，像这胳膊肘、大腿、脚后跟也是多发部位， 哎，我们要小心。还有一点呢，就是腿肚子抽筋儿，也不要小看呐。有些人可能腿肚子经常抽筋儿，甚至会感觉到刺痛，以为这是补钙呀，或者是休息好了，可能就会好转，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其实呢，如果您长期的出现这些症状的话呢，一定要警惕，这个可能是血脂偏高了。 说了这么多危害，大家也觉得是心里一直提起来哈， 忐忑呀。 对，有这个情况呢自检一下，没有情况的话也分析一下，哎，我没有这些问题，要注意健康生活饮食。 没错。 再来说说这个专家支招吧，提供大家一些健脂的方法哈。第一，每天喝一碗燕麦，这多吃全谷物的食物呢，总胆固醇和坏胆固醇就会下降。除了燕麦片，像一些全粒的大麦、小米、全黑麦、全麦面包或者是饼干、全玉米，都是健康的全谷物食品。 所以说这个营养一定要均衡。再来看专家支招啊，建议您一定要戒烟和戒酒。这个吸烟呢会毁坏心脏，破坏血脂的平衡，酒精呢会促进人体合成甘油酸酯，增多这个坏胆固醇的分泌。其实这个戒烟戒酒很多人心里都明白，但是就是控制不住那个心瘾呐。 哎呀，控制住自己呀。再来说说第三个啊，个性化的控制饮食。像这种高胆固醇血症呢，就是跟针对不同的血症情况要进行量餐， 是 合理的饮食。 再来说吧，这个不但要管住嘴，还要迈开腿，饭后要做适量的运动，时间呢最好安排在吃饭之后40分钟左右进行。那餐后半小时，血液已经集中流向了胃部，从而造成其他器官的相对缺血。那么大脑呢相对缺血就容易缺氧啊，犯困呐，因此不适合锻炼。运动呢要保证全身2/3的肌肉群都要参与进来，持续的时间建议在40到60分钟左右，强度呢在中低等之间，让自己微微出汗就好，大汗淋漓的好像也不太好。 你看现在这个天天暖和起来了，阳光这么灿烂，比如说这个周末就赶紧出门去走走吧， 哎，可以 附近公园散散步， 甚至呢还可以就是选择一些登山呐，一些远游的方式，然后让自己健康的来这个愉悦一下身心。 没错。继续来关注资讯，我们看看这是最近发生的一个新闻，引起大家很多的关注。说是女高管呢休产假被开除了，结果是获赔了13万。陈婷呢原来是厦门某公司的部门经理，但是在休产假期间呢被公司以严重违纪为理由开除。公司开具的是不少违纪的证据当中呢，就把这个中秋这种法定节假日也算作他的旷工。而且法院判定呢，他是说这个和事实不符，也属于违法去解除了劳动合同。所以陈婷是获赔了13.5万元。 哎，这件事情呢，也是提醒就是所有的女同胞们，那遇到了这种职业歧视啊、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呢，一定要拿起维权的武器来。再来说一下，以胖为美，谁说瘦就一定美呢？谁说这个胖人就不美呢？最近呢，这个俄罗斯的风雨美人选美大赛三围越大越美。最近呢，这个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城市呢，是一家摩托公司正在组织学员参加风雨美人选美大赛。 和其他的选美大赛不一样，这比赛呀要求选手必须是重量型的体型，胸围、腰围和臀围都要足够大才行。那么选手呢都不是职业模特，都是来自社会的各个行业啊，选出来的呢也是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美女，但是呢看起来也是很美，因为自信的女人是最美的。 哎，我突然间想到那个环肥燕瘦的时候， 嗯， 就比如唐朝那会儿就真的是以胖为美， 是， 嗯，就觉得人的丰腴是最好看的。 对对对，只要是在健康的范围之内，我觉得胖点瘦点其实都无所谓啊。就人家说的对嘛，自信的女人是最美的。 嗯， 什么时候再加上一个有脸宽的指数了，我也去参加。 哎呀，不要这么自黑了嘛， 说不定得个奖回来呢。 嗯，今天聊的互动话题就是说说咱们小时候或者说上学学生时代特别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曲，都可以分享一下。 嗯，啊，怎么一首歌了呢？ 我现在正在帮大家找歌曲。 我们呢今天聊的呢是您这个学生时代里边印象最深的一篇课文，不要忘记了和我们来分享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JTP986。 寒黄中色此情过，郁郁多年秋不得，娘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春寒赐浴花径池，温泉水花细凝脂，时而夫妻交无离，时时心诚恩泽施，饮冰花颜尽不要，芙蓉帐暖度春宵，春宵不从此君王不早朝。承欢侍宴无闲暇，寸从寸有夜转夜，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烟罢醉和春，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虽临天下终生难，终生遇。 这是来自音频怪物的一首《长恨歌》的第一章哈，相信很多人印象当中，这《长恨歌》也没那么短呢。 还好上学的时候好像没有，应该是片段截取吧，没有说那个整篇要背诵下来的。 啊，长恨歌我记得印象当中老师是没有让背的，因为它实在是太长了。 我们今天呢聊的话题就是说一说您印象当中啊，觉得这个 课文 啊，对，最喜欢的一篇语文课文，其实也不一定是当时就是老师要求背诵的，有可能就是因为喜欢，所以呢这个自己就暗暗的把它给背诵下来了，会有这种情况。 会有，你像那长恨歌当时我记得就特别喜欢， 是， 所以一直在看。但我只是前段背下来了，后段还真是没背下来。 其实你让我回想的话，刚刚咱们说到的这个朱自清的《春》是一篇就是很美的文章，还想到的是 初中的时候应该是有一篇鲁迅的作品，就是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嗯 啊，那篇课文我也是特别喜欢， 印象特别深刻。 对对对对对，就感觉那种童趣啊，那种孩子用孩子的眼光来打量世界的感觉，真的喜欢。 对，还有野草题词，但当时鲁迅咱们学的，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个枣字，甚至有一段时间就是课桌上特别风靡一时，刻一个枣字， 督促自己是吗？ 所以就那会儿我记得啊，可能我们那个课桌那会儿还就是那种有点偏木头那种课桌，是早期的课桌，所以真的每一个桌子上都能找到这个枣字。 哇，这个文学的影响力这么深刻呀。我是想到那篇课文让我印象比较深的，比如说老师在这个私塾里边教课的时候，然后呢孩子们的各种表现，然后呢老师教的那些诗文，然后我都跟着背下来了。 哎，还有一个我印象也特别深的，当时好像是有一个这个芝麻蘸这个墨汁的，就芝麻饼蘸墨汁的那么一个情节。 哦，我都印象不是很清楚了，但是应该是会有。 就是当时也是看到一些文章当中他的描写，就觉得某种食物会特别好吃。 其实可能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就是一个学生来说，那个时候如果这个文章当中涉及到一些比如美食类的，好像是不是会生发你对这个文章更感兴趣的一方面。 我突然间想起来了，就是未来啊，可能一段时间会过一个节叫端午节，当时有一个端午节的有个端午的鸭蛋，就说那个高油咸鸭蛋。我当时你知道馋的呀，他说描写的特别棒，什么什么这个流油啊什么的，还是鲜红啊什么那种的。 就是你看到那些文字之后呢，就是想脑海当中补的那些画面非常丰富。 饿呀。哎，对，当时还提到什么写一笔虎。端午节的时候那个节气， 我们今天说的这些，看看朋友们想到一些什么，赶快和我们来分享，来看看各位怎么说。这位叫野良猫说了，他说呢我那会儿是在新疆读的书啊，但是他没有分享，就是到底他看了哪篇文章啊有印象。这个叫黎会长的朋友说了，他说我当时真的超想吃那个社戏里边的豆子，他们晚上看完社戏之后，晚上了，然后几个孩子划着船回去的时候路上饿了，然后不是到那个就是谁家的那个，哎呀现在我也不太记得了，反正就是到谁家去偷豆子，偷了之后呢，然后他们在这个船甲板上然后来煮豆子。 我有印象这篇文章，但具体情节真想不起来了。可以说豆子，我想起的是孔乙己那茴香豆。一排大钱， 反正都会有一些跟他们相关联的记忆哈。来看看大家怎么说的吧。 看有点怪有点可爱，他说了，说我当年要背诵的是你们刚刚说起一篇文章，我肯定特别快乐。但我记得我背的有一篇是有一个老汉去城里卖了东西，回来的路上在一个面馆吃了一碗面，那个描写的也特别好吃。 又是好吃是吧？ 大家的关注点都在吃啊。印象深刻。 还有呢，这位叫他以梦镶嵌自己说了，他说我是山东人，那么依稀记得学的是故乡的杨梅那篇课文，当时全班都在咽口水，听到咕咚咕咚的声音。 对对对，当时那篇文章印象也很深刻。还有一个写荔枝的， 哇， 什么一打开汗津津的小脸，就描写那个荔枝上面那个汁液。 你记忆的这么深刻呀？哇，当年 吃的东西， 好学生。 作为一个吃货来讲， 如果 还是要记住的。 如果这篇课文是在一个夏天的下午的课堂上老师给我们来教学的话，第一我们不会犯困，第二我们会觉得特别的解渴。 那也还好，毕竟中午吃过饭了嘛。 哎呀 我看到这个是 AB -CD 哈。他说我找到组织了，我来评论，说是我记得之前有一次啊学武松打虎那个课文，我记不住题目了，看见武松吃这个牛肉 酱牛肉， 对，三碗不过的，喝这个大碗喝酒的时候，我回家立刻找我妈，妈我也要吃卤牛肉， 感觉就是那种畅快哈，大快朵颐的感觉。 对，我当时也特别的馋， 是吧？ 就是所有的武侠小说，你发现这些武侠人物走进客栈之后，他都会什么店家来那个两斤牛肉或者怎么样的， 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就觉得那么酣畅淋漓。哎呀，待会儿下了节目之后可以去食堂师傅们聊聊有没有这个大碗酒啊，来一碗。接着来看这朋友吧，他说的呢他说的是刚刚你也提到的那个端午的鸭蛋，他说描写的真的看起来很好吃啊，我是大橙子总是不开心。回想那些课文是不是变得开心一些？ 回想那些课文当中真的当时 当时你像刚刚咱们说的都是古诗词背诵哈， 嗯， 古诗词可能毕竟离咱们有点远， 是 啊，然后包括你要想当时一些场景， 嗯， 只能靠想象，什么曲水流觞啊这种的。但是你要看一些近代的一些散文，它描写的这些吃的东西的场景特别的真实， 嗯， 特别的细致。 可能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年纪也小嘛，可能有些这个诗文当中的意境我们并不是那么能体会的，哪怕是老师给我们就是讲得很。已经很清晰了，但是我们还是呢不能够去体会得更深，反而是一些就是可能白话的文章，然后写的是那种很有情境的感觉，会让我们觉得这些细节难以忘记。 嗯，现在就是大写的 UX， 他说刚刚主持人说的应该是南州六月荔枝丹，我最喜欢的一篇，然后发过来一个图片哈。 啊，这不是手写的抄稿是吧？ 不是手抄稿，他那你书本在旁边吗？ 哇， 天 哪，嗯， 这好像如果是真的是课本的话，好像暴露一下年龄哈。 是啊，还有呢，这个七千月他说呢，我还记得鲁迅写闰土的那篇文章，我一直在想，他就不是有那个茶嘛，就是在瓜地里边，然后茶去偷瓜，然后这个闰土拿着那个叉子去插 茶， 对，像绕口令一样。他说我在想这个茶该怎么吃才好吃呢？他想的有点多吧，那里边好像也不是为了说， 对，人家为了就是为了守瓜田， 保护瓜田呐、啊。哎呀， 当年少年闰土的形象也是深入人心哈、 啊。是啊， 脖子上戴一个那个银的那个项圈，好像是、 嗯、 我记得。 然后在月夜之底下，然后呢，像一个少年小英雄一样。 哎，其实那会儿咱们的语文课本配图也都是特别的，怎么说，形象特别的贴切。 现在你再找出来看，其实你会觉得有一点年代感了， 啊、 可是。还是让我觉得很亲切。 我已经找不出来了，因为那些课本在搬家或者什么时候就被妈妈说、 嗯、 哎，那么远了也不用了吧，那就收拾卖了吧， 可能送人了，比如别人家的孩子有需要的，或者呢真的就慢慢就遗落了。但是我还是保留着我初中时候的所有的语文课本。 哎、 嗯、 看偷选朵镜，他说了，说是鲁滨逊漂流记，这是一本哎，我当时特别疑惑，哎，鲁滨孙还是鲁滨逊？ 哦，对，这个也一直困扰我， 就是、一直困扰着我。 而且他 还特别小， 根据这个字音，而且还是几次有改变。 对， 嗯，就是不是说就是一直就是念逊或者是念孙，中间还有改变、 嗯， 所以到现在我也拿不准。 所以那个时候是我第一部接触的就是外国著作嘛， 嗯， 然后当时就发现这个问题，还去找老师了。我才知道哦，原来外国人名是音译过来的，他并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写法， 所以还是找来这个原文看一看吧。 嗯， 这个叫福利的朋友说了，他说《背影》里边父亲买的橘子感觉很好吃。 嗯，难道当时描写的场景也不错，但是你不觉得父亲爬那个铁道栏杆上下那个场景更让人心酸吗？ 哇，你记忆真深刻，我其实很多都已经记不得细节了，但是他说这一幕我还是有印象的。 嗯， 而且我在想，当时我学这篇课文的时候，应该也是被那种浓浓的父子深情所打动，好像顾不得那个橘子了。 哎， 他居然想到橘子很好吃， 这关键就是看你是不是吃货嘛， 嗯嗯， 就是一个检验标准。 是啊。 来听一首歌吧，来自杨洪基的《滚滚长江东逝水》。一会儿回来，我们接着聊这些资讯和话题。 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Thank you. 酒，江渚上观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如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一壶浊 人生有风，与您相伴。 源于皇家，出自大姓，中华老字号 永丰酒坊。 三月里，平安车险送好礼，别客气，快打电话来领取。 三到五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来电报价就送电水壶，快快拨打 4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天天鱼，月月鱼，年年鱼。加入年年鱼老坛酸菜鱼，年年有鱼。详情请洽门先生，加盟电话8590-4265，8590-4265，8590-4265。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 986。 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 无语不欢。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 各位回到无鱼来了，我是您的朋友圆圆。 哈，大家好，我是张婷。 嗯，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就是回忆一下从小学到高中，甚至呢就是任何一个阶段学过的让你最喜欢的一篇语文课文。如果你觉得找到了组织，欢迎你来发言。 嗯，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GTP986。 没错，就刚刚看到大家的互动，就觉得确实很多这个记忆当中的文章啊，被大家一找出来，就觉得，哎，好像我也读过这篇文章，好像当时这印象还挺深的。 我还有一个感受，就是大家往往印象深刻的那篇文章是和吃有关的，就是总是把那个食物首先记住了。 嗯，没错。刚刚郑浩浩他就说给我印象最深的也是朱自清的《背影》，现在他能理解当时作者那种心境，还有父母和子女之间这种关系。 难道当时你和刚刚发言那位朋友想的一样，也是关注点在橘子上？ 对，因为他当时我记得有一段写这个橘子，好像滚落在这个月台上，还滚落在哪儿了，然后父亲再把一个个捡起来，掉就是下轨道去捡起来，好像是那样一个情节。 我婷婷，我太佩服你了，我觉得你当年啊，你当年确定不是语文课代表吗？ 当年我最爱的课就是语文课 啊、哦，难怪呢，就一看就是对，随便提起一篇文章来，你真的信手拈来，好像都有很深刻的印象。所以当年语文怎么可能学得不好？一定是好学生。 其实当时就是觉得语文课本的世界，因为当时其实看课外书不太多，所以就觉得语文课本上学的东西都是很多都是没有见过的一些。 我现在回想起来也觉得。每到开学发了新书之后，回家第一件事情不是包 新书， 不是包书皮儿，是看语文书。 嗯 啊，找到感兴趣的课文，我是喜欢故事性强一点的。 对 对 感兴趣的我就会看起来。可能那个时候真的是因为课外书看的太少了，语文书来补强。 对，后来就开始看课外书了嘛。 嗯， 其实那会儿还有一件事儿一定要做，就是翻语文课本的时候、哎、看有几篇古诗文，然后再翻后面有没有那个要求默写并背诵前文。 要背诵几篇？而且那会儿的语文课本，我回想一下，应该都是按单元的，就是每个单元每个单元这样进度的。可能当时看一看每个单元里边的课文是什么样的。我当时可能最不喜欢的，我记得小学的时候最不喜欢的是那种就是。描摹景物的， 啊，对， 这一类的， 喜欢。 嗯，哎呀，现在回想一下，就是因为当时不好好学习啊。 对，因为你的文字太匮乏了，所以你觉得人家描写的你不感兴趣。 这么美好的春天的时候，你看我都没有什么诗词可以用来形容一下，后悔啊。所以呢，如果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是学生朋友的话，真的应该好好珍惜课堂的时光， 对， 用心多学一学那些好的文章吧。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回忆一下，包括大家可能听到哪篇文章特别感兴趣， 是 现在网络这么发达， 嗯， 其实随便在网上一搜就可以找到原文了， 对对对， 再去感受一下当时的那种心境吧， 看看语文书比你这个看网文可能感觉又是不一样的， 没错， 嗯， 可以把这个想说要说的关于咱们最喜欢的一篇课文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我们接着来说资讯。那么有四张停业通知啊，让一所高校是这个高校里的大厨迅速爆红网络，成了网红。那么最近呢，武汉生物工程学院食堂的麻辣香锅厨师，他呢从2015年开始，先后贴出了四张停业通知单，分别是 中卫生有问题还是怎么回事？ 不，人家师傅是有理由的。首先一张是中秋相亲停业一天，还有呢相亲失败再相亲停业两天，然后呢老婆临产停业三天， 哎呦不一样了， 然后全家赏花停业一天，被学生们称作是人生的赢家之路啊，而且呢是迅速走红网络了，网友们调侃说了，还吃什么香锅啊，就光吃狗粮都能吃饱了。 哎，我刚刚听到前面，我以为就是相越挫越勇， 嗯， 什么相亲失败再相亲，相亲失败再相亲，没想到人后来就已经开始秀恩爱了， 是啊，所以你看到，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励志的停业通知单呀，就是可能学生们更愿意看到的是师傅不出来工作，然后呢是带着家人去幸福的生活。 其实说到底相亲啊，你看像这师傅属于亲力亲为， 嗯， 有一些人呢就是因为工作特别忙，只能让家里的老人父母去代替相亲， 很多这种情况啊。 关注一下这李老伯啊，李老伯呢是年过60，他的女儿是35岁，身高1.6米，名校的硕士毕业。为了给女儿找对象，这李老伯在公园的相亲角站了3年了。李老伯有自己的相亲经验，说这个南方的学历不能低于本科，身高不能低于1.72米，大5岁以上不考虑，收入稳定就好，还要看父母的颜值，这身高差1厘米都不行。 老伯，您怎么这个给孩子找对象还这么刻板呢？ 老伯也是，可能觉得好多事情还是随着女儿的标准，还是说他心里有一套这个不能逾越的标准。 我似乎觉得找到了他女儿到现在为止还是单身的一个原因呢，可能这个真的就是家长啊，有时候对这个子女的婚姻问题啊，有时候我觉得这已经不是帮忙了，这有可能是帮倒忙了，因为缘分来了的时候，很多你所谓的这些标准真的都不在话下了，都不能称之为是标准了，那你还拿这些标尺来卡，是不是有一点教条了？ 哎， 有可能会耽误了女儿啊， 可能有一点点干预了哈。 哎， 再来关注资讯，说说这事儿吧，也挺奇葩的。 这是女子呢将20万的钻戒落在了桌子上，环卫工人呢翻了8吨的垃圾，终于为她找回来了。那么最近呢，这个任女士在美容院做完了手部护理之后，把自己2克拉的钻戒落了下来，而这个接待的员工呢，当时也没有留意， 导致这价值十几万的钻戒跟垃圾一块儿就被收拾走了。这美容院的主管和员工啊，直奔环卫所。四名环卫工人耗时3个多小时，那么在8吨的垃圾当中，终于找回了钻戒。 哎呀，这最后结果还算是好的，这钻戒找回来了。也提醒大家，就是在这种场合一定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这个贵重财物。 嗯，对，我觉得这起因还是因为任女士自己粗心大意了。那么价值连城的东西，你怎么可以把它随意的摘放呢？对不对？ 对，而且也给别人添麻烦了吗？ 是啊。 嗯， 好好感谢一下人家。 对， 嗯， 再来关注炒菜时候的4个习惯，可能会让全家都患癌症。哎呦天哪，这标题一个比一个惊悚。 是啊， 炒菜的时候呢，这个炒菜是我们每天都在做，但4种习惯呢可能会引起癌症上身。第一呢，炒完菜马上就关油烟机。如果对厨房的环境进行这个 PM2.5 的测试，会发现在炒完菜之后，这个数值会超过800。所以炒完菜不要立刻就关油烟机，再让油烟机工作一会儿。第二呢，是炒菜之后不刷锅接着炒，好像很多这个经常炒菜的主妇会这样做。 对对对， 就觉得好像也没有必要，这个菜也就这个味道差不多，两个菜 其实 那么重要哈。 比如说是我呢，那可能就是因为懒了，节省一道环节嘛。 也可能是这个锅呀，不能总沾凉水， 哦、 对吧？就像这个热锅一沾凉水不热了，这锅没法炒菜了，火候不对了。 哎呀。真是体贴的婷婷啊。 哎， 嗯， 但是这个锅的表面会附着这个油脂和食物的残渣。 是啊， 再次高温加热就可能会产生一些其他的致癌物质。 嗯， 所以这是要注意的。 没错。 第三，这事儿我不敢苟同。他说油冒烟的时候才下锅，这也有可能会致癌。那我们好多菜怎么做呢？ 哎，但是我也是觉得好像就是他，我是认同他这个观点的， 嗯， 就是不要等到这个冒油的时候，就是都已经冒烟了，那这个油温已经是很高的一个温度了，这个时候才下锅菜的话，可能确实是有问题。 哎，说这到底是为什么哈？ 是 这油冒烟的时候呢，油温往往都已经达到200度以上了， 嗯， 这个时候把菜下锅产生的致癌物会增加癌症的风险。 是啊， 再有呢，就是用油剩下的油炸的油。用来炒菜，就比如说您炸了一个土豆，炸了一个就薯条，您用剩下这个油再来炒菜，这油经过高温加热会产生这个反式脂肪酸和一些有毒的油脂氧化产物，所以这也提醒您不要去做的。 所以下厨房也要科学下厨房啊，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就是看到父母是这样，我们也呢沿袭这种方式，但其实呢很多习惯呢是陋习，我们需要就是全家呢都这个意识提升起来，然后全家先做一个科普，接下来我们再科学健康的来这个操作我们的怎么说？ 炒菜程序吗？就是比如说，第一，这个必须开油烟机开一会儿炒完菜。 嗯、是。 第二呢是这个刷锅，咱们炒一个菜刷一个锅。 嗯。 第三呢是油别冒烟特别热的时候再下锅。第四呢就是剩下的油，咱们炸过东西的油不要用来炒菜了。 哎。 嗯。 哎呀，铭记这几点，也许呢我们的这个健康生活呀就能够更健康了。 对，离我们近一点。 是。 继续来关注资讯。看看这个80后的吉大老师穿龙袍上课成了一个网红，最近在网络上受到大家热议了。 这个了解一下详细是怎么回事儿。那么最近呢，这个一组图片在网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一位老师呢穿着这个清代的龙袍给学生上课，啊，背后的这个 PPT 上面写着是道光皇帝的自述，这个让学生惊呼厉害了我的老师，啊，于是呢这位老师也成了新晋的网红。那他呢是集美大学思政教学部的80后的老师，叫董立功老师。那这个董老师呢，他主要的课程就是中国近代史纲要。 哎，其实董老师也说了，这样的做法就是为了让学生把注意力放在课堂上，感受一下这不同的课堂氛围，让学生不要玩手机了，专心听课。 老师们真的太拼了，居然都龙袍加身了。 对，也是费尽了心机哈。 哎，其实呢，看到老师们这么拼，我们作为学生们是不是也要这个和老师互动起来，好好学习呢？ 对，其实我当时我之所以对语文这么喜欢，也是因为我的语文老师是一个特别有魅力的老师， 嗯， 就是他讲课文都讲得特别棒，特别的生动。 所以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那老师如果能够这个引发学生们学习的兴趣，那也是这个好老师，优秀的老师。 没错， 嗯， 来听一首歌，一会儿我们接着回来聊我们的话题，说说咱们小时候到现在你印象最深的课文是哪篇。 相融，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沉香亭北倚阑干，皆是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见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唱，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名花倾国两相欢，唱得君王带笑皆是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皆是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 来自好妹妹乐队的这一首《清平调》， 嗯，感觉今天我们选择的歌曲都是很有文化底蕴的歌啊， 就是背不背得下来，反正我们放出来了。 所以听了之后，觉得每首歌都让我觉得很惭愧，尤其看到朋友们的这些鲜活的学生时代记忆的时候，我也觉得很惭愧啊。 可能人家只不过是刚刚学完 啊， 你看对吧？有可能。 啊，对， 我们已经离开校园多长时间了？ 那我们的听友、这个、 差 的 一算，三四五十年了。 我们听友们这个年龄段是不是也是稍微低了点的？ 嗯， 都是小学生级别的吗？都是不是？都回忆的都是小学时代的那个课本。啊，看看这位叫 G 的朋友，他说呢，为什么没有乌鸦喝水？难道你们不觉得那个水很好喝吗？ 那个水就算了吧。 啊， 但当时就觉得乌鸦喝水。是印象特别深，因为好像是咱们应该算是小学最初的几年学的吧。 是，还有看到这位朋友说了，他说呢，在《城南旧事》那篇课文当中里边提到的驴打滚儿， 哎，其实我觉得就大家可能来自不同的这个地方，然后呢可能当时学的教材也不是一个版本，所以真的可能会碰撞出很多你没学过的课文。 哎，这个倒是啊，就记教版、人教版、苏教版。 是啊， 我记得当时考试的时候，老师还会强调我们考的是记教版，因为是河北这个地区嘛。 对，如果要是再换一个，就是别的这个教材版的话呢，那可能就不一样了。 还真的是每个地方不一样。 对， 但有一个，刚刚我看这是谁说的，我印象也特别深刻。 哎，我看到这朋友叫飞天小鲸鱼，他说呢，还有一个讲做糖葫芦的唐风的，他说、我流了一节课的口水。 哎，这没印象啊。 我也没有，很可能他学的就跟咱们不是一个版本。 他说了，说曾经有篇课文写的就是吃牡蛎那一段，我至今都无法忘怀。 我也有印象， 你知道 什么叔叔好像是叫 啊，有点印象，就那个课文。 对， 因为 好像是莫泊桑的一个短篇小说。对，短篇小说。 哇，这都记得住。 这叫什么叔叔啊？ 当时我记得就是因为内陆城市，所以海鲜吃的很少。 对， 然后这两个字在我印象当中特别深刻，因为我不认识它叫什么字。然后老师还专门教我们怎么读， 所以我们真的学的是舌尖上的教材吧。 你看这个衣食住行，民以食为天，所以我们课本也深入贯彻了这一点。 没错，这位呢叫 Colin 的朋友说，他说你们难道忘了奶奶用太阳能给我煮面还加了荷包蛋那篇课文吗？听您说的我好馋呐、我虽然没学过。 哎，小纯纯这篇文章看大家有没有印象哈？ 嗯， 有一篇讲述北大荒的，什么棒打瓢子，棒打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 哎， 我记得当时我印象也很深。 这个我是听我爸爸说过，因为他当年是在这个东北北大荒当知青嘛，然后插队、那个时候他就是流传这样一句谚语。还有呢，这个好美味啊，好美味啊！他说呢，这个鲁迅先生《朝花夕拾》当中提到的冰凉的芙蕖。 嗯，哎，《朝花夕拾》 听起来就是让我们胃口大开的一个好作品。 我怎么没有印象当中里面有吃的呢？ 还有，你看这位叫关大夫人，她说了，说刚刚那个就我提到的那个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边不是提到就是有就是何首乌的情节吗？ 嗯 啊，就摘何首乌还是怎么着的？他说何首乌不好吃，我告诉你们啊，毁了我童年的梦。 哎，还真是啊！你看这个，4-38他就说了，0-438他说是我现在看到牡蛎就流口水，都是莫泊桑害的，应该就是那篇小说。 是，到底叫什么叔叔呢？回头我们查一下。 对，哎，还有这个石大钊，他说我特别喜欢《珍珠鸟》这一篇文章。珍珠鸟，然后就特别想养一只这样一个小肥鸟。 哦，哎，我没有印象了，可能没学过吧。 我对文章的具体的描写印象不深了，但还是能眼前浮现出那个特别小巧可爱的那只鸟的样子。 哎，是这样。这叫惊异的朋友说了，一碗阳春面。 哎，好多人都说这阳春面哈。 是啊，感觉这个时候吃正是时节呀。 啊，叫了帅不是帅，他说是空一己，因为他想去绍兴的老街，来一粒茴香豆，二两花雕酒，似乎想去的地方都是有一个执念在，所以当时的语文课本也是丰富了我很多的想象。 哎，是这样，刚刚你不是提到那朋友说的，然后我也说了，就是听这个家中长辈说过什么。 棒打瓢棒打 头 子那个是吗？ 对，就是那句话。我看到这个不负今夕说，他说你们都不记得北大荒里鲜美的草鱼和肥硕的野兔了吗？清晰的记得当时我把这一段背得滚瓜烂熟的。 还有就是三顺小姐姐，她说问六十九里面这个绿蚁新醅酒，红泥小酒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当时我就想，哎呀，这小火锅咕嘟咕嘟的，这晚上太爽了。 想的真的挺丰富，这个孩子的心中啊，真的，我觉得特别，每个人都特别可爱啊。这个张姐早点睡说了，她说那个外婆家杨梅的，她说呢，说杨梅吃起来特别甜，吃完以后牙酸到连豆腐都咬不动，当时觉得杨梅肯定特别好吃。还有那青稞酒，还有这个奶酒啊，等等等等，我就脑补了这些美食，还有我心中想象的味道，差点把自己馋死了。 哎，咱们好像说的有点偏了哈，都在说吃的了。 是啊，但是也跟大家的这个回应有关系啊，就每个人说到的基本都是和吃的有关的课文。 你看这个牛牛牛，他就说了，说我记得有一个课文里啊，写着穷的只能吃黑面包。你知道当时我上课的时候，我就在想，黑面包是什么面包？它是什么做的？我也想吃。 是， 还有呢，我看看有没有朋友说的啊。 嗯。 啊，这个朋友也是说了，这个想起那个杨梅，现在还要流口水。 哎，嗯，还有这个是章鱼小丸子酱，一看这名字啊， 嗯， 就是离吃不远。他说我也要说一下，就是当时那武松打虎， 嗯， 武松是让小二切二斤牛肉配着水酒，感觉很好吃。哎，我还是说对了，就是这一段， 回忆的一点不差。 哎，当时老师在课堂上上课，正在饭点儿，我记得当时是12点放学， 嗯， 我完全听不进去老师讲课，就想着中午要吃牛肉，吃牛肉。 看看这位朋友呢，其实也是灵感来自于《水浒传》的，这叫楚手的朋友，他说呢，高二的时候学的《临风风雪山神庙》，当中有一句“店家切一盘熟牛肉，烫一壶热酒，请林冲吃”，又自买了些牛肉，又吃了数杯，又买了一葫芦酒，包了两块牛肉，留下碎银子，把花枪挑了酒葫芦， 嗯， 然后怀内揣了牛肉。叫声相扰，然后便出篱笆门，依旧迎着素风回来，觉得那个牛肉是有多香啊！而且 大家都吃呀， 而且古人写酒都是吃酒，就是这个吃字啊，让我觉得好馋人， 好豪爽的感觉， 对，一个字的艺术吧。 哎，我们有一个事儿，这个谜底出来了 啊！ 好运气的吊车尾，他说了，那个是我的叔叔娱乐 啊， 我小时候特别想吃那个牡蛎， 是。 大家怎么都是这样啊？ 我现在终于把心中的一个结解开了， 嗯， 那个时候不好意思跟同学说的，就是明明心里很馋，但是怕同学笑话。原来大家都是这么想的， 就你上课都不专心听讲，老师讲的重点你不在意， 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了，愧对我的语文老师。 但是当时确实是对这些印象特别深，包括咱们今天聊， 嗯， 很多时候咱们都是靠这些吃的东西，一些具体的事物来串起这些回忆的。 没错，今天就是这些所有和吃有关的诗篇撑起了我们这一个话题啊。 嗯， 还有呢，这个叫 Sco 的朋友说，他说呢，好像还有一篇是老舍先生的，讲的是春节的时候吃腊八粥和腊八蒜，还有各种的果脯，然后看起来就是满满的年味儿啊。 嗯。腊八粥、腊八蒜，这个我还真没印象了。 但是想想老舍先生的作品，还是觉得一定他的推荐是不会错的。 哎，猫娘娘她说我现在都30多了， 嗯， 之前学过一篇课文，里面提到说什么鱼钱儿能吃 啊，对对对， 然后那个鱼钱饭什么什么，我现在是念念不忘，但现在找不着这个鱼钱树了。 嗯，其实他那个我现在也想不起那篇具体的文章了， 嗯， 但是当时应该是因为就是物资比较匮乏， 对， 孩子们没什么零食，然后就吃那个鱼钱儿。可是我们那个时候上学学到这篇课文的时候，就觉得鱼钱一定是很好吃，很好吃的美味啊。 哎，说到这个，你有没有想到，就有一个是摇桂花的那个， 嗯， 什么台风来了，要那个在下面铺上那个布，接那个桂花，然后他妈妈给他做那桂花饼什么的， 反正就是这个，你说的那个桂花什么也是特别香啊， 嗯， 就是香气袭人，让我们觉得很想尝一尝， 因为平时也不怎么吃。 对， 可能因为就是北方地区， 嗯， 我生活的地方哈，在这个区域里，你像那个鱼钱儿倒是经常能见到，但也没人吃， 嗯，对， 也听老一辈的人说之前也吃过鱼钱树，然后这个怎么吃啊什么的， 嗯，我看到了这个叫山酱的朋友，他说呢，你们是不是都忘了黄油烙饼了？ 黄油烙饼， 我看他也是忘了到底是出自哪篇课文了，反正就记得这个吃的了。 嗯， 哎呀，所以今天我们到底这聊的话题是不是跑题了呢？ 你看刚才咱们说这个高油咸鸭蛋哈， 嗯， 董去病他说了，说是我初中班主任就是高油的，说了3年，有带咸鸭蛋给我们吃，最后什么都没有。 所以用这个梗儿一直哄骗你们好好学习了3年是吗？ 看这不也挺好的？ 对呀，啊，对呀，啊，感谢老师啊。 嗯 嗯，那么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其实就是说一说从小学开始一直到高中你最喜欢的一篇语文课文，就不管朋友们奉献的是什么样的内容，我们都觉得是满满的回忆，而且呢，为什么觉得说完之后唇齿留香呢？ 就是你像我们两个这个上了直播还没有吃饭，下去找饭吃了。 感谢各位的分享，真的今天呢也是特别开心。那么星期五了，我们都振作起来，那么好好完成一天的工作啊，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吧，提前预祝大家周末愉快。 那我们就明天再见啦。 天上宫阙。 北京时间9:00。